信在你圣所当中，我们怀着谦恭的心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也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在你话语里面能够明白领受你的心意，也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能够活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谢谢主的同在，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们中国人都很知道家庭里面的和睦的重要，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和为贵，我们华人非常重视和睦。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是一盘散沙。我们说家和万事兴，所以我们很强调要和睦。我们本地话还有这样的话，你在中国人很重吃的哈，如果没吃的就是最大的事情了。我们说别吵了，吵了没饭吃了。我知道福州话怎么讲，这是我小时候就听，为什么吵架跟吃饭连在一起，听不太懂。哦，慢慢长大知道中国人吃饭看得很重要，民以食为天，所以如果吵架影响到有一件事情饭都没吃了，那就很严重了。所以有些人说家里夫妻吵架都揭不开锅了，不但是经济拮据揭不开锅，吵架也会揭不开锅。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应该具备的一个特征，或者说合在一起的是合一和相爱。我想这个不需要多讲，大家都知道一个教会里面你进去发现很多纷争，很多喧嚷，很多苦读，你不太可能会认为那样的一个群体是个健康的群体。同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像这里方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刚才读的经文，从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来思想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是一个合一和彼此相爱的教会。那我们借着这段经文来思想到底合一是什么意思，我们彼此相爱如何来实践，我们一会儿仔细来思想。使徒保罗在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这样的场合当中，他讲到我们神把我们不同的肢体，这个不同的肢体是指不同的英文叫 member， 也就是不同的成员放在一起啊。我自己想到真的是难怪有人说路德的翻译圣经德文影响了德国的文化，那我们白话文的圣经也影响了我们的文化。特别在教会小群体里面，我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经常会听到说为肢体祷告。我小时候听，很小时候经常听到为肢体祷告是什么意思，我以为为哪一个手哪一个脚祷告，肢体啊，肢体受伤了，我肯定就理解成啊谁手脚受伤了。但是我的父母说为哪个肢体祷告，原来是指为教会里面某一个成员祷告的，为肢体祷告。所以保罗这地方也是从在这样的一个属灵恩赐的一种上下文里面来提到我们身体，耶稣基督的教会整体当做一个身体，那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都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个肢体。我在多年前跟大家讲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叫我们文化里没有这个词汇，但是我编了两个成语，一个叫一体多肢，一个叫多肢一体，这两个成语中国成语里面都没有，是我编的。但是我想如果将来过了耶稣基督还没回来，过很多年，中国教会看重合一的时候，看重多样化的恩赐放在一个合一身体里面，那一体多肢和一肢多体，多肢一体应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所以我们来看保罗这地方来告诉我们，第一个方面是教会肢体之间应该合一，教会肢体之间应该合一。在这段经文里面刚才读过，我们至少发现从三个方面神圣的理由让我们合一。所谓神圣的理由，不是说哎呀大家我们和睦吧，和睦就有饭吃，和睦就发达，家和万事兴，我们很实践性啊，我们文化里面没有这些超然的维度来看和睦的重要性，我们非常功利，和睦了就发达，和睦了就有饭吃。但是保罗讲的和睦合一是原来是有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把它总结成在这段里面看到，首先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身体的， 这个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或者基督的身体。所以第二位格三位一体当中的基督在这里看见，我们原来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了，我们是他的一部分。那些敬畏神的人在思念爱主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忽视一件事情，我们以为在深山上默想，在密室里面祷告，这是固然很重要，这都是与主亲近的机会，但是我们有些时候会忽视了，原来基督有形的身体今天还在世上。所以我们很可能在密室里面跟神灵交祷告，甚至多日的进食，但是却无法去触及到周围同属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那这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一种灵性观。所以十二节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就如身体是一个，但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喻一位圣灵。身子永不是一个肢体，永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然后后面开始就之间的关系，然后后面你可以跳到第二十四节那里，他这里提到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就把加倍的体面加给那欠缺的肢体，是神做的事情。所以前面会讲到是同一位圣灵，然后又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地方我们合一的三位一体的理由是，原来是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当我们伤害我们的肢体的时候，我们就伤害了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大家对伤害别人，特别主内的肢体，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到严峻性。我们很可能以为没信主的时候，哎，我伤害这个人，哎，没关系。但是后来信主以后，我们应该有更新的意念，知道原来我们是主的身体的一部分，伤害他。所以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伤害我们的肢体的时候，耶稣基督会有感觉的。大家还记得保罗被拣选的时候，那时候他逼迫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不知道是，他以为是服侍独一的耶和华真神，在他原来的一神念的一神教的信念里面，认为发热心逼迫耶稣的门徒这群异端分子是服侍耶和华真神的。但是被耶稣基督复活关照以后，大家知道耶稣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我。耶稣这地方问保罗，保罗只逼迫耶稣的门徒，哎，没有逼迫耶稣了。他见都可能以前也可能见过，但是他耶稣都已经复活了，他怎么能逼迫了耶稣呢？当保罗逼迫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耶稣告诉保罗，你就是逼迫我。所以大家弟兄姊妹在思想这件事情，当你建造你的肢体的时候，你也在身体里面来建造，这是非常美的事情。当你伤害一个肢体的时候，也伤害主自己，我们因为同属他一个身体。所以我们合一要从这样的观念下来看合一的神圣性。第二方面，我们都是同受一位圣灵的洗，又是隐喻一位圣灵。这地方什么意思呢？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我们受洗不只是受洗那天得救，我们先信了主然后受洗，但受洗那个也表明我们从那天起我们归入主的身体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不但归入这个身体，我们还是在那里好像喝饮跟他连在一起，他滋润我们，满足我们的内心。大家还记得耶稣在赎罪大日的时候在圣殿里面讲，那些口渴的人都可以到他那里来，然后信他的人里面要涌出来活水的江河，那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所以那是圣灵进入我们内心的时候，是不会让我们干渴，是像活水的江河一样涌进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在里面，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我们在里面滋润我们，我们可以在那里得到生命的满足。这个跟我们合一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我们是同一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的，我们又在同一个圣灵里面，好像一个水井里面喝水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在农村里面以前水井没有自来水的时代，水井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村庄以前经常用水井打水的时间不刚好打架的，后来发现大家发现不能打架，一打了架了，有人把石头把大石头都藏着把水井盖住了，大家都没得喝了。后来他发现因为同喝一口井，他们必须学会互相和睦相处。我们更是这位超然这位神的灵，他重生了我们，我们都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心里，他有圣灵的交通。大家经常听到祝福说耶稣的恩惠、天父的爱和圣灵的交通或者团契与我们同在。那地方团契是指一方面我们会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有交通，他也可以帮助我们信徒之间所谓的圣徒相通，可以相交的。大家有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形？你见到一个基督徒，然后刚刚坐下几分钟好像认识了很久，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形？有啊，有吗？有这样的人啊？有经验哈，这样的经验。这就是圣徒相通的意思。我们很可能在文化上、背景上，在很多方面非常不一样，但是单单就是因为相信同一位神，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哇，好像好多人点头了哈，感谢主。那说明你的生命里面发现，哎，这群人里面，我们说灵里面很相通，不是讲好吃的东西，那个可以讲，但是不是一晚上都讲那个。那个相通的时刻，一定不是吃那个烤鸭味道是一样的。他一定是经历到主的里面关照，然后安慰、引领这些，发现哎呀相通啊！我所经历的那位圣灵也是你所经历的，这就是圣徒相通的意思。在我生命中间多次在第一次探访别人家庭的时候，我跟师母都经历到这种圣徒相通那种经历。它不是古代教会里面一个教义而已。这个教义圣徒相通的教义呢，是总结圣经里面的启示，也是众圣徒的经验。所以当教会之间出现分裂，当肢体中间出现分裂的时候，其实那个相通的观念、相通的经历就被破坏，所以就没有办法来经历神。第三方面都是神自己的安排，父神自己的安排。所以我们很可能发现你的周围群体，我们群体中有些人那里不太舒服的，那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群体里面都有一些那里不舒服的地方，一定会有。没有的话，那肯定是在肯定你已经，如果发现没有这样的人了，你可能注意，可能是要么做梦，要么到天上了，只有两种可能。所以一定会有这样的人。那神把一些人或者不体面或者那里不自在的人放在我们一个群体里面，有没有他美意呢？一定会有的。是关键这地方，当我们思想是神安排他放在我们这里，那我们可能一百人在这里聚集，那可能有些人那里很难受，怎么办呢？你是要避开他吗？不要，神把他放在你边上，特别是你的配偶，你就更避不开了。所以你看那你的配偶有很多毛病的时候，你怎么办？怎么办？你小声说，告状。有些到师母那里告状，到牧师这里告状人很少，到师母那里比较多。我们欢迎你告诉我们，我们被信任。但是当你的配偶放在边上的时候，起码有一样信息是，嘿，这个问题是拿不去的，因为基督徒离婚不是我们的选项。那怎么办呢？那就磨到底吧，磨下磨到底。所以神把一些人放在你边上，其实有的时候磨一磨发现，哎，这不是别人毛病哦，还是我的毛病呢。最近有一位信主的姐妹特别好，你们也看到她的见证了，她公开了已经。她以前发现夫妻吵架可能主要都是对方的问题，所以她被圣灵关照以后发现，哎，这也有我的问题。你看重生悔改的人有个很大的一个记号，他是发现自己的罪的，不只是发现别人的罪。如果你发现教会复兴了，别人都是看见别人的问题了， 所谓的分辨力增加了，那还是有点问题了。分辨力增加是好，圣灵的分辨是好的，但是如果只看见别人的问题，那个人其实是很可怕的，也是很危险的。我们非常感谢神，神非常喜悦我们和睦同居在一起。诗篇133篇第一节里面他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是神非常喜悦的心意。我 PowerPoint 里面看见了，大家看见这不是一家人哦，很多家人在一起，这只是外在的看起来，但是灵里面能够加那种默契，不只是在一起度假，在一起外面公园里面 party， 它里面和睦同居是上帝喜悦的心意。耶稣基督在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大祭司的祷告约翰17章非常重要，多次耶稣至少5次以上提到合一的重要性。他为门徒祷告说，使他们合而为一，也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所以耶稣这地方指出来合一的重要性，快要上十字架的耶稣他没有忘记不断祷告的一个选项，一个项目，就是门徒们要彼此合一，因为这件事情是他离开以后非常容易损失的，破损的。传道书也告诉我们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都告诉我们非常重要合一的重要性。最近读到一个故事，在新疆吐鲁番以前有一个部落的首领，这个人很会生，部落首领很需要儿子，他果然生了12个儿子，这12个儿子都个个很能干，但是非常不和睦，都吵死了，不但吵还大打出手。哇，这位父亲看见这12个儿子没有一个可以继承他的，因为谁继承了大概另外是一个会把他吃掉的，所以这父亲很难过，到临终了快要死了，这位首领把12儿子都叫到面前，肯定有话说了，但是这位父亲其实没有话讲，他只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拿一把剑，一个剑就是那种箭头那个剑，就可以射箭，每个人都拿一支箭来，每个人都听话，都拿了一支箭来了，每个人都把它折断，咔咔咔咔咔咔，12个全断了。然后他再说，再拿一只来，把它合在一起，好，请你们随便拿一个最有力气的试试看，最有力的儿子，这些都是非常有力气的儿子，没有一个可以把十二支箭叠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把它折断。父亲就这样离世了。从此这12个孩子知道他们要分开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折断了，但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这12个儿子别人就没办法，是不可战胜的。临终的父亲用这样的方式来教导他的孩子，你们个个都很能干，但是当你们分开的时候就被个个击破，但是你合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强大的力量。这跟西方一说语言里面讲到的也是一样的道理，小孩子们都可能读到这个故事，一说语言里面说 一只狮子想吃掉4只大牛，很壮的牛，但狮子呢每只都可以吃，可是4只牛经常在一起吃草，它没什么办法，所以预言嘛，所以狮子用什么办法呢？大家知道读过呢？如果你家里刚好4个孩子的话，最好读那个故事。那个狮子啊，知道我一起过去，4只牛一顶在一起，他打不过，他就到每只后面。假如狮子能够跟牛说话的话，预言里面都可以说话，你知道吗？前面一只牛在后面讲你的坏话的，哇，这只牛一听，是吗？那我就不跟他一起吃，我就找后面一点，他就走后。再到前面说，你知道吗？你前面的牛也在破坏你，他在后面到处散布你谣言，知道吗？哦，那牛又退开一点点。同样的做了几次以后呢，做了3次，每只牛就离开得很远很远，几乎都看不见了，躲开他了，因为你在我后面讲我坏话，我不跟你在一起。不在一起了，狮子在怎么办？哭哭哭哭哭。这个简短的预言跟中国人跟这位新疆这位首领的智慧是一样的，撒旦都在像怒吼的狮子到处遍地游行，他在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当我们肢体之间开始不和睦， 其实就可以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一方面跟神疏远，我们与肢体疏远，撒旦也趁机来攻击破坏我们。那其中呢，让我们灰心绝望，对群体失望，最后对神也失望，这一点点来的。先对一个人失望，哎呀，这怎么这样子呢？然后慢慢慢慢对人失望，对神，对群体失望，对神失望，最后自己走到绝望的边缘里面，好像一个没有父母的孩子一样。所以使徒保罗非常重要的来告诉我们，要强调合而为一的心。圣徒奥古斯丁也一样的来告诉我们，他提到说，在合一的事情上，很多人说我们在哪些事情上合一？奥古斯丁也是后世的 Richard Baxter 一个清教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袖，都强调在一些本质的事情上，那些问题上，我们要非常合一。本质是什么呢？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独一的救赎，耶稣的神性、人性，这些真理上我们都是绝对的合一。但是在一些非本质的事情上、问题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那翻译成英文的话 ，in essential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在本质的事情上，我们要一定要合一；在非本质的事情上，可以有不同的自由、不同的观点。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都应该有爱心。无论是本质和非本质的事情，都应该有爱心。所以圣徒这样的来吩咐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也可以实践中间哪些事情我们要追求合一，哪些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那合一的事情是我们都一起敬拜神，我们都一起侍奉，这些宣教本地的福音工作，远处的、近处的传扬福音，这些都是不可协调的，不可以 non-negotiable。不可以妥协的。但是具体的宣教的方式、具体的地点、具体的场所、哪些人去，这些都是可以商量、可以讨论的。所以使徒保罗在警戒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使徒保罗要吩咐我们，所以这种合一需要已经圣灵做成的一个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去创造合一，神没有吩咐我们去创造合一，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已经做成了，特别是圣灵给我们相交里面产生的合一已经有了，这是一个 spiritual reality， 灵性的现实已经有。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竭力去保守它，不要去破坏它。我们之间同属主的一百人在这里，我们之间已经有圣灵造成的合一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领袖可以创生这样的合一，那是一个神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有责任去竭力的去保守这样的合一。那中间我们不要去在后面散播谣言，不要去讲人的坏话，不要去被撒旦中撒旦的诡计，在那里分裂教会、结党纷争，这些都是清楚的事情。使徒也教导说，不要相咬相吞，以至于彼此消灭。合一非常重要，是因为合一，耶稣基督说，当我们合一的时候，他们就认出来，向世界见证说，我是天父差来的。所以当神的儿女在一起合一的时候，世人就知道，原来耶稣基督是天父那里差来的，因为他造作了一群合一的子民，这非常重要。而且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会认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有哪些不合一的动机、意念、哪些想法，求主来更新我们，从合一，从个人、家庭、夫妻开始合一。那夫妻不合一的时候，我鼓励你去先到主面前，去个人去到主面前认罪，认完罪了，然后如果还不彻底，你还可以找我们夫妻一起，我们帮你认。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够勇敢，现在告诉你，你这地方需要认罪的。牧师师母也有些长进，这些年这些长进就是不怕你们难受了，只要对你们有益处的事情、对群体有益处的事情，我们一定会讲。但是你也为我祷告，但我讲了不要有血气，讲了也要有谦卑，讲了也要 恰到好处和时间 timing 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帮助到教会。就这是你们需要为我祷告的。圣灵已经给的合一，我们要竭力保守，从家中开始，然后在小组里面我们一起服侍，在教会整体我们学习合一，合一从家中开始，从你最近的人开始，然后慢慢慢慢在群体当中产生一个合一的教会。第二个方面非常重要的是，肢体之间应该彼此相顾。从十五节到二十节这里边讲到一些软弱的肢体，可能在教会里面不太有服侍的，或者不愿意服侍的，他说手说我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子，我不是眼睛，耳朵的眼睛说我不是眼睛，如果全身都是眼睛的话，保罗说那用什么听呢？如果都是耳朵的话，用什么来闻味道呢？如今神自己的意思将身体各具安排在身上了，所以这地方保罗讲到一群人是无论是不想服侍或者软弱，他说哎呀，我又不是那个，我又不是那个，我不要做。那另外一群人从二十一节到后面这地方，那是比较骄傲的，自以为是的，他说我用不着你，你看眼睛不能对手，眼睛如果跟手说我不用你等等，后面都是说我不需要你，我可以了。所以神很奇妙，没有把恩赐给所谓的恩赐给一个人了，如果给一个人的话，那个人就不需要大家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要看见别人里面没有的，要看见别人有的，然后我们一起来互相帮补。然后继续使徒保罗特别提到的是软弱的肢体，越发不体面的人，就是不体面的我们越发要给他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给他俊美。那这样的话呢，神因为把它放在一起，刚才讲过，总要肢体之间总要彼此相顾，肢体彼此相顾非常重要。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也是非常明白的道理，人很容易在一起的时候会攀比，哎呀，那个人在教会里面被人尊重多一点，那个人好像服侍多一点，人很容易这样攀比。我看到一个小寓言故事，也是他提到身脸上头里面几个器官，他说嘴巴鼻子眼睛跟眉毛，他们有一天吵架，从下面就开始，嘴巴说你凭什么鼻子在我上面，都是我吃的身体才有营养，鼻子你看不太重要嘛，你在我上面你看它不舒服。鼻子说我要是不闻气味的话，你就什么都吃了，可能对你也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所以神把我放在你上面就放在上面了。那鼻子再往上一看，嗯，不行，我是比你高一点，但是我又比眼睛低，哎呀，一看到眼睛他就不舒服。眼睛你在那里，你看味道来的时候都是我，哎呀，这地方危险跑了，你眼睛干什么呢？看眼睛不顺眼。眼睛说我要你跑的时候，要是没有我的话，你往哪里跑啊？眼睛说神把我放在这里了，我就老老实实在这里，你也不要那么在那里看不上。但是眼睛看着鼻子很顺眼，但是他看着眉毛就不顺眼了，眉毛几根毛在那里有什么用呢？别的器官都很有用，眉毛可以没有的，但是却在我上面，哎呀，有些有就这个人眉毛就在发炎了。眉毛说下雨天的时候你知道吧，下雨天的时候要是没有我挡着你，你眼睛睁不开的，或者你热的时候流汗啊，你这边额头的汗一流下来，我把你挡往那边烂排了，多重要啊。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在教会里面会看到某些特别在你位尊被人敬重，哎呀，或者被牧师看重的人，你心里会不舒服，牧师也会去寻求别人的看重。但是这地方告诉我们，这要彼此，我们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我们不要分门别类，不要那个重要那个不重要，就讲得很清楚了。无论你觉得不能干了也不要推辞，因为神把你放在这个身体里面一定会有功能的，连阑尾都有功能的。另外呢，也不要认为很能干的人我不需要了，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不要那样的，那样是骄傲，就更可怕，骄傲的肢体，自以为是的肢体就更可怕。彼此相顾，加太书六章二节里面说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相顾， 那些重担我们要分担，那些重担加拉太书里面同时教导说个人的担子要自己担，但是那些重担我们要分担，重担是指担不起的担子，就像一些弟兄姊妹进到手术室里面去或者得了癌症，那些担子他可能家里承受不起的，他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担责任部分，你看孩子或者什么，有些个人责任要自己做，但是有些重担要彼此担当。上周我非常严肃地提醒了一些事情，我回来以后心里有些不安，不是因为提醒的内容错了，我在思想我会不会提醒的方式伤到了肢体，会绊倒人，会影响别人将来在这里敬拜主，我就想到这些问题，彼此相顾。所以您就感动我，不是去后悔，而是去提高改变将来更加温柔或者更加合适恰当的方式来提醒正确的事情。所以主任您帮助我，我非常感谢神。我跟一个姐妹打电话，她上周不小心把一个不知道手机还是 iPad 弄得很响，还是听神的话圣经，不小心后来想起来更是手忙脚乱。但我打电话的时候姐妹说，牧师很抱歉很对不起。我感谢主，这是一个去寻求神，知道这样做我心里重担一下就放下来了，这是神的儿女之间应该这样的沟通，这样的对付的，免得我们可能以为做对的事情，但是没有顾到肢体里面的难过，使得撒旦就在趁机在我们中间来搅扰我们。肢体彼此相顾非常重要。有一次着火了，那地方是一个收容中心，里面都是身体有各种问题的，结果那些人都跑了，就剩下两个人跑不了，你知道哪两个人跑不了？脚不好了，瘸腿跑不了，还有一个瞎子，瞎子不知道往哪里跑。所以着火的时候剩下一个瘸子一个瞎子在那里，后来他们一沟通发现还剩下两个，但是两个都跑不了。最后瞎子出主意了，他说瘸子要过来你背我，啊不是，瞎子说你过来我背你，瘸子背不了他，我背你。瞎子说你过来过来，我看不见你在哪里，你过来我来背你，你告诉我哪里走，你不能走吗？你有眼睛啊。但是我能走没眼睛啊。这叫软弱的肢体彼此相顾，后来成功的跑出去了。这个瞎子很有智慧，这个智慧救了他也救了他的同伴。同样的，在主的教会当中有一些欠缺的软弱的不体面的，我们要格外珍惜神把他放在我们周围。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心思看周围的软弱的肢体，我们格外看重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具备神一样的心灵，看重那些尊贵的有资源的不太难，而且人都这样做了。所以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人到教会里面穿着美衣，穿着衣服很漂亮有尊贵，啊请上座请上座，但是遇到一个不体面的人，啊坐在我脚边。人的世俗在雅各书里面提得很清楚，但是保罗教导我们说，我们越是欠缺的，越是缺乏资源的，越是软弱的，我们越要看重他。我盼望不只是我们在这里讲，我们也去实践。最后教会肢体之间啊，我看到一节经文一个罗斯福总统讲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没有人在乎你知道多少知道你有多在乎他，没有人在乎你知道多少知道他们知道你多在乎他。英文里面有一点点哈， Nobody cares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Teddy Roosevelt。我们别人真是不是很在乎我们知道多少啊，牧师在这里很懂神学很懂圣经，如果牧师不太在乎不太关爱不太牧养会众， Who cares， 谁在乎你在讲什么。同样的我们也是，如果我们只是叭叭叭叭讲圣经，我很会讲圣经，在小组里面在主日学里面，但是不太在乎别人，别人也不太在乎你所说的事情。那最后肢体之间应该同苦同乐，同苦同乐。这地方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肢体 26节，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同哀同乐是我们的一个情感的性情，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当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受苦。今天早晨跟师母探讨这个跟别人同苦的做法，他跟我讲到一个事情，圣经里面一个失败的例子，我觉得很有启发性给大家分享。他说约伯的几个朋友，约伯的朋友是来到约伯边上，是跟他同哀的，是一起难过的，难过了好几天了。那几天约伯很得安慰，但是后来他一开口一些神学性的论述，尤其用在不恰当的场合里面，就伤害了约伯，其实伤害约伯非常的深。师母跟我说，这是一种关怀，没有进入别人苦难的关怀。其实后来在那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论断。我们以为去帮助别人，跟他同哀，跟他同苦，但是其实没有真正进入别人的苦难。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榜样，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只有他是我们真正的，正是愿意来到卑微的世间，背负我们的重担，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历代的圣徒，那些真正知道关怀的人，那些宣教士，那些圣徒，都是用膝盖来祷告，用眼泪来洗面，跟别人同心合意来关怀的人，进入别人的苦难。我很感谢师母今天早晨的提醒。潘霍华是一位殉道士，在德国一个神学家，一个牧师，他曾经来到美国，那时候希特勒在德国非常猖狂的时候，美国的神学界的朋友看见这个神学的奇才，很年轻一个神学奇才，想把他留在美国，但是潘霍华看到德国肢体受苦的肢体，他说我今天如果留在德国，留在美国，当德国解放人，当德国的释放，教会得释放的那一天，我就没有资格去服侍他们了。他知道要回到德国去，跟德国的主内的肢体一同受苦，在最黑暗的时刻，他跟他们一起受苦。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德国的作家雨果，不只是他写的那些跟圣经的真理、跟人性里面很深入。雨果个人还是一位非常伟大，在巴黎被围困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坐末班车赶到巴黎。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巴黎快要沦陷的时候，他赶到巴黎去，要跟巴黎的苦难一同受苦。所以这样的一种心灵，难怪他能够写出《悲惨世界》这样的一种文字来。所以作家能够写出那种分量的作品，完全是他心灵的深度的反应，不是他词藻的堆，一个文学词藻的一个堆砌，是一个心灵的深度。进入别人的苦难，才能真正同苦，这已经不容易哈。但是大家发现同乐，当一个肢体的荣耀的时候，被 honor 被尊重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很快乐吗？从心里快乐吗？可以吗？是不是也不容易啊？可能更难哦。我试试看，我再表扬几句冠安，看看别人有没有反应。冠安在哪里？看孩子啊，啊，你坐在那里。我很喜欢表扬那些很忠心服侍主的人，特别用生命来服侍。但是有的时候做错事情是点名表扬，哦呦，就是叫什么？点了一个就漏掉好多，哦呦，可能有人不舒服，这是牧师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肢体的荣耀的时候，其他人应该为他快乐的，感谢主。我们的弟兄伟生，哎，牧师都很欣赏他，但是马上想，因为我做那么多，牧师都没有欣赏到我，哎呀，我的眼睛看不见所有的地方，但是主都看见。那些在默默的4点多钟起来准备放食的，要为了宣教的事情，我看不见，但主都看见了。不需要一定要人的认可，但是你在主面前的忠心，他都看见。关键是这地方，当其他肢体 得荣耀的时候，被人称赞的时候，我们为他感谢主，我们真这样操练了，为他感谢主。因为一个身体里面有一个肢体强壮了，我两个手，这个手强壮的时候， 我左手不会嫉妒右手强壮的，因为拿米都是右手去拿的，左手不会说你凭什么你那么有力气，这边干活的时候也是这边干的，主要这边干的。所以托马斯·阿奎那讲的非常好，爱就是愿他人好，这个事情，这个人是鼓励说称赞是为别人好的。 To love is to wish good of another， 那别人希望他好，希望他良善。另外 Amy Carmichael 是一位 Carmichael 是一个爱尔兰到印度55年的宣教士，他只是没获诺贝尔奖而已，他的侍奉一点都不比 Mother Teresa 更逊色。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说，如果把我的好名声，把自己的好名声放在他人的最高的善之前，那么我就对家里上的爱毫无所知。 If I put my own good name before 写错别字 another's highest good， then I know nothing of carry love。 他知道家里上的爱是个舍己牺牲的爱，是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的这样的爱。所以我们的效法主。结束的时候，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合一，都是希望别人更加爱主。齐克果这样讲过，他说 To love another person is to help them love God， 爱别人是要让别人去爱神。爱别人不只是显示你自己的资源和爱心，也不是别人可怜，是帮助别人更加的爱神，成为一群彼此相爱也都是因为爱神的缘故更加爱神的群体。结束的时候，我用一段话来彼此勉励，这是弟兄会，也就是今天对我们聚会处的弟兄姊妹很大鼓励的弟兄会的传统里面非常重要，它有一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基督徒公约守约，它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既然耶稣的门徒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彼此相爱而被人认出，约翰福音13:35那里说，我们就珍视基督徒之爱为首要的。耶稣基督的门徒因为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是主的门徒，那我们就要珍视这种彼此相爱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圣灵真是将爱浇灌充满在你自己儿女的心里。主啊，我们不会爱，但是主你先爱着我们，你不但爱我们，主啊，让耶稣基督差遣为我们舍己，彰显他的大爱，也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去爱，去爱主，也彼此相爱，不断提醒我们，更新我们，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充满压力各样的重担各样残缺破碎的时间，我们能够效法主学习彼此相爱。奉耶稣名求，